D 一百香港台。 D 一百香港台。 反斗历史，主持周鹏、麟爷。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台的反斗历史啊！咁啊，直播室有阿麟爷同埋小弟周鹏。 大家好。 哇，呢个节目啊，而家做到九月就嚟尾啦，哇，都仲喺度啊！真系呢个一个奇迹嚟噶。哇，讲历史咧呢家嘢咧。真系有点而吃力啊！咁啊，即系大家系中意 第八集咯，已经 系啊！咁啊，有啲人中意听古仔，咁啊，好似阿麟爷咁，佢啊读历史咧就中意听讲下古仔咁啊。但系我啊调翻转，我啊中意啲数字啊、统计啊、档案啊，或者系啲考古遗物咧，咁去睇啲历史。 咁咪好咯，互补不足 啊，各取所需。咁啊，唔知听众喂，如果听众咧，其实你哋对有啲乜嘢内容咧想听啊、想知啊？想交流呢其实上我哋的 Facebook 留言啦。咁啊， 系啊，可以出提议啊。如果你觉得适合嘅，我哋可以攞嚟讲 嘅。因为始终作为主持咧，我哋都系即系都系中意讲翻啲自己中意嘅嘢啊，系咪先？即系譬如好似我啊，中意啲西亚历史啊、两河流域嗰啲，加埋啲圣经考古嗰啲，咁啊闷到你自己有咧瞓着咁滞，系咪先？顶唔顶得顺啊？顶唔顺都冇办法领台啦，冇办法喂。做节目就讲紧系主持人主导噶嘛，系咪先？梗系阿麟爷嘅风格同我小弟周鹏嘅风格。咁不过咧，咁啊，如果听众有啲咩特别想听啊，想讲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先讲下学生罢课先。咁啊，如无意外啊，到目前为止，因为我哋呢个录音节目啦，咁啊，佢哋啊嚟紧礼拜一就开始罢课啦， 22号啊， 系啦，22号啦。咁啊， 话罢课一个礼拜先， 咁大把，我冇乜杀伤力。 中学生好似话罢课一日。 一日冇多啲， 咁啊呢个系最早讲嘅啫吓， 系咁 啊之后会唔会再持续落去就唔知啦。你谂下学民思潮当年反国教，即系占呢一个嘅即系政府总部嘅时候，最初都冇谂住留咁耐嘅， 系越搞越大镬啦。 系啊， 学民思潮都冇谂住喺嗰个时候起咗朵噶嘛， 系啊， 都系几条友散兵游勇嚟嘅啫嘛。 即系嗰啲开始讲得太大，做唔到又即系搞唔掂，所以一开始就好似试点咁样，做住一两日先，做住一个礼拜先。 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啊。 咁但系可能咧。做做下就发酵越搞越大嗰个雪球咁样， 系啊，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好保险嘅，一开波第一集已经话讲历史讲呢啲，我哋好保险嘅。咁啊罢课咧，其实我哋睇到啲左狗啊走出嚟就系咁讲啦，咁啊先又狠批呢一个嘅学民思潮系黑社会，再有圣公会圣管嗰条友仔咧又话系会罢课等于旷课，会影响佢嘅操行法。即系阿麟爷嗱，我由细读大咧，读书咧，我都系一个反叛学生。我操行分100分满分咧，扣到得翻10几20分嘅啫。即系记缺点啊，记大过小过咧，都系即系哇！即系嗰本手册咧，抌到要加纸咁滞嘅。喂，到而家又咪一条好汉，事业都算系略有小成啊，系咪先？最低限度而家可以收钱，坐喺个直播室睇到喷口水。有人俾钱我哋听我哋喷口水，喂都算系咁啦。喂，所以你呢啲咁嘅家长式嘅管理啲小朋友，你唔好话咩操行啊、成啊咁样。喂，如果啲细路仔操行啊，系真系听教听话，最悲剧嘅故事就系南韩沉船事件，啲学生听话啊嘛，反叛唔听话啲学生就系唔听个船长讲，佢哋就执翻条命。反而听话的学生全部死在海底上。那什么叫听话，什么叫不听话呢？麻烦这个圣公会圣管这条友仔要交代一下咯。 有个好得意嘅讲法，即系左报咧就口诛笔伐啦。即系啊，头先你讲话咩？即系黑社会个，即系我睇过一份就系话咧，阿黄之锋派传单喺个街头嗰度，咁啊派俾啲学生，咁又话佢咧咩？收靓，黑社会收靓，哇！咁样乱咁比喻都得嘅，即 系。 然后又话佢哋咧，即系剥夺学生嘅学习权利啊，浪费社会教育资源啊，另有居心，诸如此类啦。咁总之好多帽子扣落嚟啦，咁样。一嚟即系你罢唔罢课呢个系自主抉择啦，咁样。调翻转都睇到有啲校长好开明嘅出嚟支持嘅啲罢课学生，或者话好欣赏佢哋嘅呢啲嘅理念。不过咧就要叫佢哋咧 即系一样要攞到家长信先得咁样。 喂，都系噶。其实如果家长，我记得我僆仔读书嘅时候，屋企可能有啲红白意思啊，或者老豆想带我去旅行啊， 请事假咯， 请事假咯，请事假 OK 噶。 系啊，喂，有啲人请一个礼拜假去旅行都得啦。 系啊，仲有大家仲记唔记得嗰时有禽流感，有沙士，有猪流感，学校停课停咗个几两个月啊！你又唔见话嗰时话影响啲学生学业进步？学业的进度是不是 咁？当然我相信呢，即不翻学这件事始终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们所提出的就是说罢课但不罢学、哦 嗯、 即是他呢即不上堂，但他们不是因为这样而断绝学习。调返转亦都有啲老师呢係会支持呢个罢课嘅运动呢，係令到佢哋喺课余时间呢，喺其他嘅时间呢，去帮呢啲学生去上返一啲嘅，即係佢教导佢哋一啲嘅即係学问嘅，即係譬如话讲返而家嘅政治问题啦，讲个社会问题啦，点解会出现呢啲问题呀咁样。上公民教育堂可以。 咁流动课室啦嘛。 係呀，流动课室当年太阳花学运一样都系㗎。 係呀，我最鍾意讲圣经古仔㗎啦，同埋呢个宗教啦。我举个例子可能差远少少，但其实有呢个异曲同工。因为欧洲特别是德国呢，就好多神学嘅讨论已经开始緊讲緊教徒呢。咁究竟佢喺崇拜佢哋嘅超自然体，佢哋嘅上帝呀、嘅时候，究竟佢哋真係死咕咕坐喺间圣堂教堂呀，一个屋入面，一个 building， 一嚿嘢嘅入面去崇拜呀，抑或其实大家可以直地而坐喺个花园度啊，十零个人咁样啊，一个小组咁样一齐去做佢哋鍾意做嘅宗教崇拜，一个草地度咁饮住咖啡。咁喂，其实两者是没有分别的。但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死咕咕要在那个物件，即是那件建筑物入面去做其实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呢？其实没有分别的。现在其实读书都一样的。喂，读书为什么一定要在一间学校入面去上堂呢？是吗？跟着周 Sir 就整了篇文，轮爷你都是都分享了。喂，讲了1919年周恩来他讲过，话呢个咩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短期停课宣言书， 即系当年系五四运动啊，个背景系 系啦，佢救国理念有十二只字咧，我好 buy 嘅。救国不忘求学，求学就不忘救国。 嗯， 喂，咁其实啲学生都在救紧港啊，救港不忘求学。咁而家我哋政总集会，唔等于佢哋唔上堂喎、 哦。系啊， 系咪啊？喂，学习以外经历，你教育处写到明的学生要有学习以外的经历嘛。 你想想五四运动的时候全国大罢课，那当然不是说什么情况下都罢课，是有特定的目的，有一个特定的诉求，然后要去搞罢课运动的。那当年跟现在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全部都搞过罢课的，是不是？刚才你讲的篇文，即是天津那个篇文，那个宣言，哇，我觉得他有些地方真的讲得很好，拿来完全搬字过，只可以当是今天拿来讲的。 将个国字套落香港那里，完全是依卯依央。 我读一读他这里 这两段嘢，我觉得他啊，即是讲出了学生罢课背后的救国理念。他说呢，我们男女两学界深受切肤之痛，尤其义愤填膺，其在必达到我们目的，并且期望将我们当场所受种种痛苦和各界所受的摧残一一宣告社会，以求社会公众的同情，仗义执言。本着这种宗旨，我们因此已决短期停课，表示我们促进社会觉悟的决心，一致进行救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救国。本着我们全国学生终止罢课的宣言，我们非逼不得已，何忍拿神圣教育的团体轻于一责？然而为我国共和前途计，国民人格计，我们实不能无所表示。慎审慎再三，此感出乎此道。所期政府能顺舆情，确保共和量我们忍痛允许各界的要求，而邦人君子要是能量我们苦心，当能表同情，赞助我们进行，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则目的终可达到，我们区区心愿也可以表白于社会了。这个是周恩来草拟的一份的宣言。 是这个呢，在五四运动期间其实我都觉得 是理性的，是有诉求的。 快点叫左部出来呢，就 批评强烈谴责周恩来、毛泽东剥夺学生学习权利，另有居心同浪费社会教育资源啦。 系啊，打去嗰个白色恐怖热线。 系啦，快啲打去，即系文革热线嗰个系批斗热线嚟 嘅。系啊，喂。周恩来呢个1919年嘅宣言咧，救国理念书咧，其实都算系理性。但如果大家睇翻文革啦，1966年，哇， 十年罢课 系啊，十年罢课啊，大学嘅高考入学试停咗十年啊。咁你话啦，喂，你话黄之锋佢哋揸旗一个礼拜咁轻，其实我觉得都未热身啦，就喺度讲到咦硬硬咦硬硬。喂，唔该你嗰啲咁嘅教区嘅主教啊，圣公会嗰个啊， 嗯、 你睇翻文革时期全国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冇考试，跟住各个图书馆俾人用火烧，校园入边有武斗文斗，教师被当众羞辱，仲要打、嗯、又要跪。所有科学研究全部停止，知识分子不是上吊自杀就跳河自尽。喂，这些十年浩劫，你这些左狗你不走出来说、 嗯、 是不是谁吹鸡搞文革的？一个礼拜七日这么轻强，你都在嘈乱巴闭，我看看文革先。 啱啊，讲起文革，想介绍本书、 嗯、 叫《一百个人的十年》。这本书顾名思义就讲了很多不同的人的口述历史，讲出他们这十年的浩劫里面是怎样过的、 嗯、 其中有很多很感人和令人为之动容的故事，很多个故事的，所以很容易看的，即你可以分开只看这几个故事又可以，很容易消化。其中呢里面有一个很令人惊的故事，就是讲话大家都知道啦，即文革的时期呢是有即系批斗嗰啲校长老师，甚至乎将佢杀咗都有嘅。咁我记得广西有个案例咧，就系佢哋批斗完个校长之后咧，杀咗个校长，然后仲要攞佢啲肉攞嚟煮嚟食。 哇， 哇，几得人惊！我呢啲就系即系中共嗰啲罢课罢到咧，可以批斗到咁样样嘅。 洗晒脑。 点解要提文革咧？除咗因为佢系十年罢课之外咧，就好似我哋头之前啊讲嗰单新闻，阿、 嗯、 周庸嗰个乜嘢大联盟。即系本身佢系反占中啊，反占中啦，你无啦啦又即系搞人哋罢课，做乜嘢都九唔搭八，呢个都算啦。然后咧又整一个咩举报热线、文革热线咁样，叫人哋打去咧就举报边啲学生咧就系有罢课嘅咁样。哇！呢啲咁嘅热线咧，根本就系文革嘅遗毒嚟嘅，同文革互相批斗、互相举报，其实系冇分别。 系啊，咁啊，亦都有啲真人真事，因为嗰时我记得我僆仔嘅时候做个口述历史啊，个老师带我去做嘅，咁啊，即系访问咗。一个老人家啦，咁啊，真系佢屋企咧，即系一门几杰。佢老豆咁啊，一啲好出色嘅商人，咁啊冇走到啦。咁啊，经历咗呢个文革，屋企几个兄弟咧，哇，一个文革，即系个个都读到书，但系咧就睇到嗰个命运同埋结局咧，阿伦爷真系差好远。我访问嗰个老人家咧，佢就话佢啱啱大学招生，即系考高考嗰年咧。考完入咗大学一年级就文革， 嗯， 跟住佢细佬嚟紧谂住考呢个高考入大学入唔到，事隔十年咧，已经系完全系冇嗰种嘅动力咧去读书嘛。呢、嗯、个老人家咧就当然走烂咗嚟香港啦。咁啊，其实咧佢即系凭住自己嘅智慧咧，其实都已经系中产，即系生活系无忧。但系细佬咧，哇！仲喺鄉下嗰度，即係講得難聽啲，係農民工咁樣。而佢再慘嘅一部分就係佢嘅下一代，呢、這個老人家嘅下一代咧，因為佢係讀過書嘛，知道教育好緊要。 嗯， 啲仔女咧，哇，全部都係律師啊、醫生啊，或者喺美國留學啊，或者係做緊教書啊，即係嗰啲係即係生活係好美滿。 嗯， 但係個細佬即係入唔到大學，經歷咗文革入唔到大學啊嘛。咁佢细佬嗰啲嘅仔女咧，喺大陆啊揸的士啊，即系做呢啲工作啊，一个文革系咁大分别。仲有呢个老人家仲激，佢话佢有个师兄，因为佢喺广州读嗰啲通讯啊、无线电啊、电脑嗰啲咁嘅技术啦。佢话文革嚟之前咧，佢有个师兄好熟嘅，啱啱走得切，就去咗美国留学。去咗美国留学之后咧，哇！ 已经是成为讲紧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成为香港一啲嘅跨国通讯公司嘅总裁，表做海归派，因为美国留学嘛，攞埋博士。timing 就喺文革前，一文革前同后就毁咗几代人，同埋文革嗰十年冇晒科研噶嘛，停晒噶嘛。喂喂，唔该你，喂呢啲活生生真人真事嘅故事，除非你可以话博啦，哇个老人家讲大话。车大炮啫，但佢冇边度呃我啊，系咪先？我一个学生再问佢古仔啫嘛。 咪文革另一个好得人惊嘅地方咧，就系、是、在于佢会系完全摧毁咗人与人之间信任，令到嗰十年期间咧，即系啲人互相举发、互相举报，好似头先所讲咁样，佢好得人惊，好似当年薄熙来咁样， 系啊， 佢连自己老豆都斗得到噶嘛，即、就、系、是、连自己老豆都可以怼出嚟咁样噶嘛。哇，当时真系好多人系咁样噶，因为当时就话咧。即系爹亲娘亲都不及毛主席亲啦， 系啊， 个个咧一朝早起身咧就要对住毛主席个画像咧就喺度啊，即系诚心祈祷啊咁样吓，即系要鞠躬啊咁样。喂，如果你俾人发现咗你系冇向毛主席即系鞠躬啊吓嗰啲嘅话咧，就可能俾人举报出嚟就话，喂，我寻日见到你咧吓、啊、对毛主席个像咧就不敬咁样，然后就于是啊俾人批斗噶啦。 系啊，同埋喂，你讲文革好多嗰啲叫知识分子啲知青啊，上山下乡嗰啲古仔，嗰啲仲惨啊！有啲喂，我明明住喺大城市嘅，习惯咗嗰度嘅生活，你系逼咗我去穷乡僻壤啲乡下地方。嗱，如果我生活习惯，我享受大自然咧，我话可能好，呢个错有错着。大陆有套电影啊，《天玉》讲嘅女仔就系上山下乡，佢系住喺大城市，佢哇真系真系惨，为咗要翻去大城市生活啊，佢出卖佢肉体，系俾当时嗰啲乡下嗰啲村干部啊，一级一级越搞越 cheap 啊，开头都系嗰啲乡干部啲高层少少啊破佢柱，跟住搞埋大肚落埋仔，之后咧哇连嗰啲咩？送货司机啊，所有人都搞过佢。佢为嘅系咩啊？就系、是、想翻呢个城市。当然啦，你可以话佢好傻啦，咁出卖肉体混咗翻城市。咁但系你冇理，最终个结果好惨，就自杀，系咪先？喂，文革正正嗰十年就系摧毁咗好多人嗰种求学嗰种嘅机会。你又唔去闹，你而家话黄之锋嗰啲 最得人惊。当年文革嘅时候读唔到书嗰班人，嗰、那个年代成个断层嗰扎人咧。而家就系成为咗第五代领导核心嗰班人嗰、那个年代啊嘛， 是啊， 即系习近平嗰阵时咪就系做即系红卫兵嗰个年代嘅人咯。 系啊，同埋文革系最讽刺嘅就系、是、你读到书系嘛，阿伦爷啊，你港大毕业啊，高材生啊，即系知青啊，知青同我拉去牛棚去学执牛屎，跟住上山下乡，跟住我呢啲周鹏不学无术，哇又唔读书，科科唔合格嘅，好。我哋咧要大搞呢个文化水平啊，要将啊呢啲周鹏呢啲打坏呢啲冇乜水平嘅人提升。好，你哋啲全部读书差嗰啲，全部工农兵子弟，保送你哋入呢啲高等嘅中学、高等嘅大学，甚至清华北大。总之就读唔到唔理，总之唔理，总之你送我入去先，我理得你啊，出猫好乜都好啦，保送你入去读大学。哇，嗰时就系、是、哇喺大学系啲咩人？喺个乡下啲咩人咧？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而家习近平上台之后咧，个咁铁腕嘅方式去管治，其实同佢当年系红卫兵嗰一代人嗰、那个本身嗰个成个思维方式啊，系有啲关系。 同埋佢有啲咩未见過？ 即系佢哋做嘢系好狠毒嘅，可以系。 有咩未经历过啊？有咩未试过？有咩未俾人糟质过啊？ 批到阿爸阿妈或者系哇，将个校长杀咗嚟食嗰啲都做得出喎，嗰代人。 系啊，佢又习近平喺个细细个长大嘅环境就系俾人歧视啊嘛， 系啊， 因为佢系官二代嘛，系咪先？佢老豆出身好嘛，喂，习近平经历嗰啲咁嘅嘢，咁而家佢咁样搞我哋香港，其实我觉得系意料之内咯。所以即系你话，即系香港我哋罢课啊，其实即系相比起当年。周恩来在五四期间吹鸡搞罢课，再加上文革全国暴乱十年，系啦，咁 轻骑好多啦，呢啲真系微不足道啊！ 系啊，你相比一下，相比起真系即系小巫见大巫咯，我觉得系。 咁当然啦，你任何嘅抗争，你都系一定要付出一定嘅代价嘅，即系。 咁啊，睇下你視乎覺得嗰樣嘢值唔值得咯。即係如果譬如話為咗香港民主，為咗香港嗰個公民提，如果能夠即係爭取公民提名咁樣而去罷課，我覺得係絕對係值得嘅咁樣。即係就算我哋都擺明知道咧，唔會因為你罷課十日，佢啊真係會咧褪態啊，即係中央會有啲咩嘅即係改變㗎啦。咁樣人大亦都唔會話即係落咗個閘啊，生即係開翻上去㗎啦咁樣。咁但系你点样都要做一啲嘅行动出嚟，去表示我哋香港人嘅决心，捍卫翻自己嘅尊严嘅。 嗯，系啊，同埋今次香港嘅罢课就好独特嘅，即系唔似以前嗰啲咩司徒华所领导嗰啲嘅文凭教师嘅罢课啦，跟住有金禧事件啦，咁啊之后又有啲学校即系关于一啲嘅升中试嘅一啲嘅示威啊成啊，或者系即系中文大学嗰时提倡个中文运动咧，嗰一类咧。其实某程度，即系佢哋都系行紧公义，但系佢哋嗰种罢课系好小众嘅， 系 好小众嘅利益嚟噶嘛，系一个圈子嘅利益嚟噶嘛。但系唔似今次啊嘛，今次出嚟罢课系为咗要一人一票选举嘛，系真普选嘛，系全民嘅利益。所以今次嗰个嘅道德高地咧，系教我哋香港历年嗰几十年嗰啲嘅罢课是完全不同的。 是即是以前都咁多有试过罢课啦，虽然即是都算是不是近年的事啦咁样。咁但都香港都有呢啲先例嘅。同埋就係话呢，即係而家好似你头先所讲，係真係咁重要嘅议题，係全民都有牵涉在内。所以今次有个好嘅现象就係呢，连中学生都搞罢课，同埋已经有几十间呢已经各自成立咗啲关注组出嚟，即係串联啦咁样。 好犀利啊，串联仲要每日 update 更新有边啲学校加入。开头我以为我都读过几间学校呢，嗰啲母校呢係冇参加。啊，原来我未到。而家係争在入我仲有一间中学嘅母校呢是还没认头。 我以前间中学都有份啊，即是沙田的。不过这个不多讲了。即我觉得这件事绝对鼓励啦，但是就即我自己就不是太看好的，老实讲就。即都是抱着一种不成功变成人，想着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去搞的。 如果真是罢课一个礼拜可以有到真普选。我哋嗰啲当年参加过高山大会嗰啲人一早个个礼拜就去罢课啦，使唔使争？ 不过罢课即系其中一个手段嚟嘅啫， 热身嚟噶呢个。 系啦，个雪球越滚越大， 随便去饮啊嘛，跟住 滚到边咧，系啦，随便去饮，系咪真系一罢课完一个礼拜之后就立即就去饮咧？ 系啦， 我哋都真系好难估计啊。 系啦，咁啊，同埋带啲咩去饮呢，要怎样去准备去喝呢？咁啊嚟紧戴耀廷啊，咁啊呢个去喝三人组就会介绍我哋啲去喝的方法噶啦。 睇咗头先， 系啦，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 香港有段古。 话说喺1841年嘅8月21日，砵甸乍着时咧，坐住炮艇啊。女王号就嚟到香港啦，咁啊接替二律嘅职务，佢就暂停咗卖地，但系已经决定要出卖嘅地咧，咁啊亦都系继续系进行噶。而佢一上场，当时嘅政府工程咧，其实都如火如荼噶。港岛西北部嘅兵营啊，即系依家嘅西营盘一带，同埋中部嘅维多利亚兵营，即系花园道以东嘅山坡之间咧，已经系建好第一条嘅道路，即系依家嘅荷里活道。而连接呢一条道路由半山一路杀到去海岸嘅咧，就系云咸街啦。嗱，当时已经系慢慢见到初形噶啦。啊，港务官威廉·北打海军上尉咁啊，已经喺云咸街嘅顶部咧嘅附近一个嘅山头就起咗佢嘅办事处，可以睇晒成个海港嘅船舶。嗱，之后有大批嘅工人就沿住太平山嘅山脚。分东西两边赶工啊，要兴建呢一条好出名嘅道路，叫做皇后道。啊，呢项工程啊，当时嚟讲系十分之吃力噶。为咗要起呢一条路，而从山脚移走咗好多石头，跟住又攞去填海，慢慢咧咁啊，形成咗一块新嘅土地。嗱，当时嘅香港人就叫做新田地。咁啊，之前提过啦，二律搞卖地咧，所卖嘅地大部分都系呢一啲嘅新田地。而当时热心的洋商亦都计划在那里兴建一个叫做女王城的东西，而从女王城沿皇后道向东行，就是今日的金钟道英军旧仓库附近，一个华人经营的市集， 就叫做广州市场。嗱，呢一个就系岛上唯一一个可以做小买卖嘅地方。华阳居民每日都会嚟到呢一度买一啲嘅新鲜嘅肉同埋蔬菜，亦都系当地人赖以生存嘅一个重要嘅市场。之后唔知点解就一把火，市场就被烧咗，做小买卖嘅华人就转咗去女王城附近，即系其实依家嘅港岛葛伦街一带。去到1842年嘅6月10号，就正式发展为一个中央市场。一条由皇后道越过港岛中部的黄泥涌峡，而前往南岸的赤柱的公路呢亦都在赶工了。在皇后道东段的春园，这个时间亦都起了很多背山面海的小屋，官商就云集，是岛上可以说是最热闹的地方。而黄泥涌谷那边呢亦都疏疏落落起到一些简陋的房屋。话说在1842年的2月27号，布甸乍就将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总部就由澳门迁咗嚟香港。过咗一个月，就规定以银元作为货币单位，并且规定喺港岛流通嘅各种货币嘅比值啊，两卢比由1/4就等于一个银元，一个银元咧就等于1200个铜钱。南京条约签署之后，布甸乍就正式被任命为香港的总督，亦都兼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的职务。 反斗历史，主持周鹏、麟爷。 休息翻嚟咧，继续系反斗历史啊！咁啊，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紧呢个蒙古。咁啊，点解会讲呢个蒙古咧？咁啊，或者其实蒙古系一个比较狭窄嘅一个用词啊。我哋应该系讲紧系中国人怎样去应对或者是跟少数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呢那种交流互动，在过去那1-2000年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即我们汉人我们的历史是即汉交嘛，我们应该叫汉交大汉交，即以汉人做本位。那么即是究竟是不是真的蒙古或者游牧民族啊不断入侵中国啊，那些历史论述究竟有几多是真有几多是假，那有没有夸大呢？那么未讲这个蒙古之前呢，其实就忽发奇想，因为上个月呢阿伦爷啊习总啊就去这个的蒙古就交流。那么话说呢已经事隔成超过10年呢，中国领导人呢就没有去这个蒙古那里访问的了。再加上是正值邓小平110周年的诞辰，咁啊，即系两者之间有冇一啲嘅历史嘅巧合，定系刻意安排呢？咁啊，唔知啦。咁啊，喺访问期间，我最印象深刻嘅咧就系习总就参拜成吉思汗嗰个雕像，并有一个鞠躬嘅仪式。咁啊，之后咧，哇！无限解读啊，真系 系咪？点解咧？你有咩解读咧？ 点解要跪拜呢个成吉思汗呢？系咪习总有啲嘢想做呢？可能即系自己有，或者啲听众咧就可能比较少留意呢一单嘅新闻，因为蒙古其实即系喺我哋中国或者香港人嗰个国际视野里面，其实真系喂大佬 唔存在， 系唔存在嘅呢个，即系蒙古同内蒙佢哋都唔系好分得到咯，系咪先？ 你话跪拜啊？ 鞠躬，鞠躬但我估个心情系似膜拜跪拜咁滞 一个嘅外交礼仪式啫。我谂阿习近平未必谂咁多嘅， 系咪啊？但系之后啲人就吓有无限解读啦。咁啊，另外咧，咁啊参加蒙参即系你访问呢个蒙古，咁其实好多人都分析噶啦。咁其实喺个 能源嘅一個外交啦，咁啊或者係一個即係蒙古係有擁有大量嘅天然資源啦，咁啊其實呢一方面咧，咁啊中國都需要係走出去嘅，咁啊對於投資同埋戰略上邊咧，即係多一個朋友就好過即係多一個敵人啦。咁當然即係習近平即係去到蒙古訪問，咁啊令到我哋諗起，喂，不如我哋整翻集就講下我哋呢個嘅即係漢族同埋呢個北方即係北亞嘅少數民族咧嗰種嘅關係同個互動。其實啊，我哋係咪某程度係幾醜化咗我哋身邊啲少數民族嘅？ 醜化，你睇下以前中國歷史上面。逢春寫到其他外族都蠻夷戎狄啊，用啲名匈奴個奴字都見到啦，奴隸個奴啊，用個夷狄個夷字啊，其實佢都係將對方係非人化，即係唔將對方係當係一個正常人嘅，所以咧嗰啲嘅名咧要加好多狗爪邊啊。以前即係早喺西周時期，匈奴咧古稱叫犬韻。犬字咧就係狗爪邊做個嚴字，嚴謹個嚴。允咧就系狗爪边做个允许个允， 即系畜生嚟嘅。 系啦，即系都系有咁嘅意思喺度，即系要贬称对方。当然啦，呢啲你可以话佢自己即系纯粹系自嗨咁啦吓。咁但系除咗呢一个即系字面上要去矮化对方之外咧，其实你见佢嘅历史记载都有好多系想丑化对方嘅一面。即系唔好讲古代啫嘛，而家都系嘅。即系咧睇下而家我哋读嘅中国历史咧。其实都是将少数民族或者游牧民族啦，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呢是视为一种文化程度较低，即是呢就、需要我们汉化，需要我们打救它这样、即是我们的中国文明呢就好即是源远流长啊，好伟大这样，咁北方的少数民族呢个汉化程度就即是不高啦，应该是它文明程度不高啦，咁所以它就要呢即是加上它的物质比较贵乏，就要经常入侵中国啦。咁通常都系用呢一种嘅论述方式，当然啦，佢系有侵略，即系大家都有打仗。咁但系咪纯粹就一个文明高，一个文明低咁样二分咧？咁样咁咪未必噶噃。 同埋呢个游牧民族点解要南下入侵或者系叫抢掠呢个中原呢？其实呢个系一个历史之谜。咁一阵间咧，我哋都可以尝试就即系提出一啲嘅论据啦。咁啊，即系点解即系无啦啦咁啊？即系其实几违反系一个逻辑嘅，因为。少数民族嗰个人口系比较少嘅，而佢哋嘅生活系需要迁徙，而迁徙嘅过程系需要大量嘅人手咧，系去睇你啲羊啊、马啊咁样。喂，人手都唔够啦，你仲要抽个壮丁南下去打劫或者系发动战争。其实呢一方面咧，其实几违反嗰、那个即系当地嗰个人口结构同埋嗰个人力嘅。咁当然一间可以再详细讲啦。但系如果讲到即系阿伦爷，你讲到话即系中国人咧，即系点样丑化呢个少数民族咧？我第一个就记得咧，就应该系司马迁啦。即系佢又其实因为我睇到有本书一间都可以介绍嘅，咁啊王明阿所写嘅《游牧者嘅抉择》咧，咁佢入边咧就引述咗《史记》，咁一阵间可以抄到出嚟咧就读俾大家听。即系司马迁其实某程度咧，即系喺描述呢啲匈奴嘅时候咧，系比较系带有呢个嘅鄙视嗰种嘅眼光嘅。咁啊司马迁咧就讲话咩？匈奴人啊，即系基本上咧就经常落去掠夺咧，就觉得呢种系冇廉耻嘅行为。咁但系从匈奴人嗰个角色，喂，我落去抢系我哋文化嘅一部分。喂，唔够食梗系去抢噶啦。咁所以呢个系咪即系用左交嘅术语，其实系文化差异，你系要包容的。 咁又唔可以咁讲嘅，即系抢就抢啦。不过就即系应该咁讲就，我哋而家读翻古代历史嘅时候，你要抱有一种就系、同情地理解， 系啦， 即系始终古代嗰个嘅文化同埋嗰个嘅即系情况，我哋唔能够用现今。的法律啊标准去衡量，即是古代来讲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互相的攻略，其实这件事就真的没有谁比谁高尚的。反转呢汉族也都有即多次的北伐去打他们这样。当然即关于汉武帝和匈奴那场的争战呢，即在蒙古国在这个的、匈奴的角度和在这个的汉族的角度就很不同的了。即汉族就认为呢是一次的即系打嘅一个嘅帝国反击战，即系当年咧就已经俾你哋匈奴人咧就欺负咗我哋好多年啦，70年啦咁样，咁啊甚至乎咧写国书嘅时候对我哋有所欺侮咁样，咁我哋咧而家就要去反抗咁啊去反击翻咁样，咁所以对于汉武帝嚟讲，佢一种系 以攻为守的一种策略来的，即是在汉族的书写就会觉得呢这样的北伐呢是要去挽回自己汉族的尊严、 嗯、 但是从匈奴角度来讲就调回转觉得是你侵略他，同时呢就是在早起匈奴头嗰几十年的时候，即是在西汉早期的七十年呢，其实事实上来讲呢西汉某程度上是等于匈奴的臣属国来的。无论参山证明那本书啊定是另一本、即是书都有讲的，即是当时呢那个的汉武帝之前，无论是文景二帝或者再早之前汉高祖啊吕后时期呢，其实已经是变相是等于接近臣服了这个匈奴。因为当时汉高祖曾经打过输的长仗叫白登之围、被一些即是匈奴鳝鱼的围困住十几万人这样。咁啊，唔知点样最后咧就即系俾佢放走咗啦咁样。咁啊，呢个系一个历史之谜嚟嘅，即系点样最后明明包围住佢，原应该都冇得走噶啦。咁最后可以成功脱逃得到咧咁样。咁啊，据闻就应该有少少即系唔系好见得光嘅，即系一啲比较耻辱嘅行为啦咁样嘅事情发生过咁样。咁啊，然后就放走咗咁样。好啦，咁所以咧喺嗰件事之后咧，其实西汉嘅王朝一直都唔敢直接同呢个匈奴有所嘅冲突，反而系用和亲政策，用咗七十年之后，先由汉武帝咧正式向呢一个匈奴反攻嘅。咁所以对匈奴嚟讲咧，就反而觉得系你而家呢个臣属国就咧即系背盟啦，然后就反攻我一啖，反咬我一啖咁样，即系个论述就会变咗咁样， 有啲似呢个日本仔打中国嗰啲 feel。 系啦，但系因为匈奴咧就冇乜历史嘅记载留低，咁你知啦，呢、这个世界永远就系你边个掌握咗历史咧，边个就掌握咗话语权。咁、日后咧，大家就睇翻嗰啲历史就睇，哦，原来咧即系睇翻汉朝历史，觉得原来你咁样咁嘅，于是好自然呢一场战争入边嗰个嘅衰仔咧。就会大部分是由匈奴承担啦，咁因为匈奴本身系冇咩人去记载呢样嘢。 系，咁当然啦，即系如果我哋讲到呢个匈奴咧，其实不得不提，即系喺呢度咧要交代少少，其实即系中国我哋汉族啊，我哋汉人所居住嘅环境咧，就系俾唔同嘅少数民族咧所包围住嘅。咁其实某程度，即系我哋中国人嗰个农业社会就俾一啲嘅游牧民族嘅人士咧就包住。咁其实咧就有三，即系啲学者都研究啊，就粗略咧就有三种唔同类型嘅即系游牧民族咧就围绕住中国。咁中间系有啲即系交流啦，或者互有功伐啦。嗱，首先讲就头先阿伦爷你所讲匈奴，就系其实讲紧北亚嘅草原的一些民族，咁嗰度嘅地理环境咧，就主要是草原啦，即系高山又唔系真系太多，即系最多二千零三千米，咁一个大嘅平原。咁呢一班人嘅生活咧，就系要即系逐水草而居啦。咁佢哋有好多嘅放牧嘅地方，咁啊要不停咁样迁徙。咁当然啦，草场咧就时有即系会有灾荒啊，或者系落大雪咧，咁啊令到佢哋个迁徙路径啊有啲唔同啦，甚至系即系搞出人命啊死人。咁啊有啲凶狠啲、勇武啲嘅，咪落去抢咯。另一边的游牧民族就要讲到就是高地了，即是去到一出就出四川、青海、云南、西藏那边，他们都是游牧民族，不过呢游牧民族的方式又跟、这个蒙古即匈奴就有点不同，因为他们是、垂直的、夏天的时候就放些牛羊上山，去到冬天的时候就落回个山谷，咁佢哋嗰个迁移嗰个环境啊，同埋嗰个面积咧，就冇话好似北亚嗰啲咧就咁大，佢闲闲地要行成千几二千公里。咁啊呢啲咁嘅即系喺山谷上上落落嘅游牧民族咧，咁嗰个迁徙就唔会话真系咁大啦。咁啊亦都系可以喺就近就发展一种叫做农业与游牧夹杂嘅一种嘅生活模式， 即系譬如以前羌族啊、氐族嗰啲， 系啦，羌族啊、氐族啊，或者系后期崛起嘅吐蕃啦，或者即系西藏啦，即系就系咁样嘅。不过其实同样都面对一个问题，同匈奴就系人口少，即系所以佢哋要某程度咧，即系吐蕃要发动战争咧，其实都几劳民伤财，因为人口都唔系好多。咁啊，另一种咧就生活喺呢一个嘅大兴安岭或者系东北嗰啲嘅喺森林同埋河流之间嗰啲嘅游牧民族啦，即系既又要放牧，跟住又要打鱼，间唔中啊做下啲贸易嘅生意。咁啊有系啦系啦，咁啊鲜卑嗰啲啦，咁啊基本上就有呢三种嘅游牧民族咧，其实围住成个我哋中国以农业为主嘅一个嘅国家。但系奇就奇在咧，即系如果阿伦爷 一定记得呢个苏武牧羊呢个故事啊。咁、 嗯、 其实大家食即系大陆有间火锅店都系叫苏武牧羊嘅。咁啊，讲到苏武牧羊，嗱，唔知呢个古仔真定假啦。嗱，当佢系坚嘅。其实咧，呢一位嘅黄明柯先生喺个游牧者抉择入边都提过一个观点，即系打个问号。佢话苏武牧羊究竟系一个历史孤例啊，抑或系一个好普遍嘅一个情况咧？嗱，咩叫苏武牧羊呢？就系苏武呢条友咧，唔知点解无啦啦，即系总之好似出事西域嗰啲咁嘅嘢啦，就咧就俾呢个匈奴就捉咗，跟住就喺嗰度要 西汉嘅使者嚟， 系啦使者，咁啊要捉咗，仲要喺嗰度好似系生活咗一段好颇长嘅时间，跟住先翻翻中原，咁啊带咗好 娶妻生子， 系啦娶妻生子，仲要佢死都话要翻去中原啊嘛。就逼佢结同当地人结婚，生埋细路，跟后屘就将即系佢唔知点样又逃走咗，定唔知放佢走啦，就翻翻去中原，咁啊将即系游牧民族嘅生活啦，好多嘢咧就啊带俾去中原咁样。 逃走咗，佢个故事啊，本来想讲话苏武呢个人咧，虽然佢系流落起呢个匈奴十九年，但系咧、仍然都系咧不忘其节，即系佢拎住佢一个词。持住佢嗰个使节嗰个节啊，嗰个信物啊，咁就话佢咧系即系好忠心咁样，咁后屘仲即系继续完成任务咁样。 系咁啊，呢个有一个另一个嘅历史解读咧，就话其实根本就系呢啲咁嘅游牧民族人口唔够，所以某程度佢抢咧，除咗抢粮食之外咧，佢系会落嚟中原抢人嘅，即系又可以 mix 下即系啲人种啊。跟住增加你嗰个嘅人嗰个人力啊，即系个 manpower。咁所以即系我哋喺了解啊少数民族同我哋中国人嘅交流嘅时候，即系并不是只系话打仗咁简单，即系打打杀杀咯。其实有好多系即系佢哋好基本一啲好人性嘅要求。 嗯，另外咧就系我哋即系阵间都会讲唔少咧，关于帮。元朝咧，所謂嘅，即係去平反少少，即係又未至於話要幫佢翻案嘅。但係咧，歷史上，尤其是我哋中國嘅歷史上咧，對於元朝嘅講法咧，就有好多就唔係話完全真確嘅，咁啊有好多誇大嘅一面。咁而令到我哋對於元朝嘅歷史咧睇得太過片面，太過失真。咁所以我哋要即係會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去探討下，其實元朝係咪即係我哋想象中咁暴力？咁暴政嘅一个朝代咧，佢嘅文化文明程度咪即系咁低咧？其实唔一定嘅咁样。 系 咁，我哋亦都会呢方面咧帮佢尝试有少少平反嘅咁样。 系咁，其实喺杉山证明啦，呢位日本嘅学者啦，咁啊交代少少咯，因为我哋一间所讲嘅内容都会即系引述佢喺书上边咧部分嘅内容咧。佢呢个咧就系一个系日本嘅一个研究草原民族或者蒙古史嘅权威之一啦。咁啊，系呢个日本京都大学啊，呢个大学院文学院嘅一个嘅教授嚟嘅。咁啊，佢都写咗好多本咧，系关于蒙古嘅书。咁啊，包括有呢个《忽必烈的挑战》啦，《蒙古与世界史嘅大转向》。咁啊，另外亦都有一本咧，就叫做《大漠》啊，《游牧民族嘅世界史》。咁啊，呢本我觉得系写得几好嘅。咁啊，另外仲有一本咧，就系《颠覆世界史嘅蒙古》。咁同样都系呢条友杉山证明讲嘅。咁啊，讲到咧，即系我哋对蒙古嗰个嘅印象咧，就不外乎啊，哇，元朝我哋九如十盖，咁啊，人种咧就分四种。咁啊，男人咧就系最渣嘅，跟住咧。蒙古人呢就基本上呢一入到个城呢你一系投降，如果唔系呢就会屠城㗎啦，咁杀晒成个城啲人。咁啊跟住呢就破坏即係中国嘅文化，即係如果大家仲记得嗰本咩中国文明的反思呢，其实都狠批呢、這个其实系元朝呢都算系中国文明嘅一个即係最黑暗嘅时期之一啦，咁样即係好多呢啲㗎嘛。咁但係究竟系咪真嘅呢？咁因为呢本嘢啊，杉山證明提出一個疑問，就係當蒙古人入主呢個杭州嘅時候，其實南宋嘅首都杭州當時都仲係幾繁華嘅、哦。咁仲有阿馬可波羅嚟到中國，咁佢嗰啲嘅咩《東方見聞錄》又講到都幾好嘅、哦，因為嗰時佢喺元朝嘅時候嚟中國噶嘛。咁呢個咪有啲反駁咯？你話蒙古人破壞中國文化，但我哋睇到呢個馬可波羅嘅《東方見聞錄》。好浮夸噶、哦， 本身马可波罗嗰本书咧， 可唔可以当一本真正嘅历史书？呢方面都系有需要考究，因为其实就算系参山证明，佢另一本叫《颠覆世界史的蒙古》入边都有提及到马可波罗嘅故事，亦都有讲到其实史学界咧对于马可波罗呢个人 系 咪真有其人，或者嗰个人其实一定有呢个人噶啦。不过问题嗰个人系嗰个故事系唔系真系？有真正發生過呢，還是那本書是他老吹出來的呢？還是是他看了很多其他的書籍然後再去綜合而寫出來的呢？即這方面其實史學界是有很多質疑， 即真的是遊記抑或是好像我們中國人所看的章回小說那些呢？ 但是我們撇除了這個馬可波羅的問題先，去回頭先講杭州的情況呢，其實我知道你想講的就是說，即是蒙古人去攻陷很多地方的時候，是不是真的一定會屠城殺很多人呢？那參山證明的嘗試提出了一個講法，就是說其實蒙古話，即我們說蒙古殺很多人呢，某程度上是蒙古刻意去宣揚的一種策略，這個第一。 即是说你不要打，我真的一到来我屠城的了。 是啦，即是想营造一种所谓蒙古很恐怖啊的这种的形象，然后从而令到之后的人就更加容易臣服。所以譬如他可能杀，假设杀一万人呢，就可能会吹到杀了十万人这样。咁所以之后咪好恐怖咯，营造一个恐怖气氛咁。咁但实际上杀嘅人未必咁多，呢个第一。第二呢，就係佢讲话睇翻啲考证咧，睇翻啲历史嘅遗物，就发现，我哋未必揾到咁多即系屠城嘅实质嘅一啲嘅 考 古发现。 即系你最得闲度有乱葬岗啊。 系啦，咁所以有啲人就会质疑啦，系咪真系有发生过咁多呢啲事咧？咁样呢个第二啦，第三就系话咧，其实好多之后嗰啲屠城嘅记录，或者系描写到蒙古人几咁衰呢啲嘢咧。都是出於後世史學家的即係啲嘅抹黑，或者唔好話抹黑啦，即係佢哋嘗試誇大咗蒙古人嗰個殘暴。 即係明朝開始寫原史。 嗱，原因啊，呢個其中一點啊，因為其實譬如原史為例啦，即係我哋通常去了解中國嘅所謂元朝啊，就會從原史呢一本正史去入手。但係實原史呢本雖然係二十四史之一啫，但係實際上寫得非常之差劣嘅。點解呢？原來呢本書啊，純粹係明朝啊，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後，洪武二年、第二年開始就已經急急腳揾人去寫呢本史書啦。 係， 咁啊揾咗好多啲嘅官啦，去編修啦，然後咧就大概用兩年時間已經搞掂曬。唔係，sorry， 講錯咗，最初係用三百幾日，即係一年都唔夠啊，就已經寫成咗呢本書啦。咁啊，所以入邊咧。即系虽然佢写得好快，即系有史记录入边咧，系写正史入边系用最短时间去写成嘅一本正史，但系同时亦都系写得最粗疏嘅一本正史，即系俾人哋考究入边起码三千几个错误咁样嘅。 即系政治工程嚟嘅呢个 系。系啦，即系佢点解要咁急去整一本嘅元朝嘅历史出嚟咧？某程度上系为政治服务去写衰之前嘅，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历史咧，即系根据鲁迅所讲，就好似一个小姑娘咁样，任你点样打扮，你点样帮佢着衫，咁佢就成为咩样噶啦。咁所以好多时都系为当权嘅历史，为当权嘅政治家服务嘅。咁啊，有一个目的就系想写衰之前啦。所以好多时我哋见到咧，历史上咧成王败寇，打输嗰啲永远就俾人写衰嘅，打赢嗰啲就自然就写到明君咁样嘅。 系咁啊，当然仲有一个咧，就系讲到系。蒙古人在中亚有大量的屠杀，杀了很多人。但是呢就这个的论述呢就比较是又是粗疏。为什么这样讲呢？不如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就跟大家讲，其实呢中亚大屠杀是不是蒙古人是不是这么犀利呢，杀了这么多人呢，都有些反驳的理由的。好，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再讲过。 发掘世界， 今天我们全集就讲到这个蒙古或者是北亚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除了在这个蒙古之外，生活在一些水草丰盛河流旁边之外，有一班人生活在这个半沙漠状态。究竟这班人是怎样拿水喝的呢？堪舆井大家应该听过，如果去过新疆的话都应该见识过。其实自古以来在伊朗高原和它的周边地区，堪舆井可以说是当地的重要基础建设，亦都可以说是人工的地下运河。在山谷当中挖直立的洞穴，跟着再在同地下水相接的地方打横挖这个穴道，就成为了地下运河。 再经过一轮的疏导，地下水就会涌出地面，方便居民使用和农地作耕作。在伊朗高原，他们的堪舆井大概是相隔20到30公尺就一个，以相等的间隔距离就挖一些直立的洞穴。要挖这些堪舆井就需要庞大的人力和资金，要有精巧的测量、徒手挖掘技术等等。听说如果在飞机上看，是会看到在山脚上有一条以一点点连接埋的线，而线的末端就是人类居住的聚落了。闲闲地啊，长达几十公里的。堪舆井所连接起来的线并不是只是直线的，有时遇到一些大的岩石，他们还懂得转弯。所以挖掘这些堪舆井的技术在当年可以说是相当之高。大家要记住啊，在几千年前人类得一些简单的铲就可以挖出这些洞穴。而为了防止人类和加速跌落这些洞，在这些直径2-3公尺的洞周围就会堆起这个较高的石头做一个土墙。而这些地下水透过堪舆井露出地面，涌出来的水简直是冰凉爽口。在历史上听说这个是波斯第一帝国，亦都是阿涉美尼德王朝时代已经大规模推广这种堪舆井的做法。而当时的王朝大流士就认为了，应该要将持续干燥的土地改造成为绿野，这些是国家的基础建设。波斯语就将这种地下水道的系统就称为卡尼兹，阿拉伯语就叫做堪舆，而北非的地区就叫做活加拉。设计这个堪舆井是需要相当之多的技术和资本，在中亚地区就较为少见。去到清末的时候，清朝政府才将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地区纳入吐鲁番盆地。不过听说汉书已经有记载堪舆井类似的地下水道系统的记载。究竟堪舆井是几时出现在中国版图里面呢？这个就真是值得研究了。 反斗历史，主持周柏伦爷。 休息翻嚟咧，继续系反斗历史啊！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咧，有好多即系描述蒙古或者以前匈奴啊、元朝嘅时候咧，有好多好奇怪嘅论述，即系一一反驳啦。咁啊，另一个咧，就经常我哋会提到蒙古人嘅咧，就系话哇，佢喺中亚咧就进行咗大量嘅屠杀。咁啊，根据参山证明嘅《忽必烈的挑战》入边嘅内容就提到咧，佢系引述一位伊斯兰嘅史学家啊，咁啊就话有一啲嘅城市入边嘅屠杀人数，譬如一个叫尼沙普尔，有1,747,000人被杀；另一个城市克拉特啊，就有1,600,000人。根据另外一啲嘅书籍就话咧，直情系有2,400,000人咧系大量遭到屠杀。咁但系呢一啲嘅数字就违反即系人口历史嘅常识啦，因为中亚嘅城市入边根本咧就话系冇咁庞大嘅人口，即系你吹水还吹水，唔好吹到个数字咁鬼大啊，穿晒崩咯呢啲，系咪？ 唔系有一个好得意嘅讲法嘅，即系睇翻啲网上咧，即系而家有好多人中意帮宋朝平反啊，然后就。即係嘗試去講翻就話，冇理由將元朝當係中國歷史一部分嘅。咁其中都會提及到咧，蒙古殺人無數啦。咁其中一個數字唔知點計出嚟喎。就話蒙古咧，即係據估計咧，蒙古咧就喺全球殺咗大概2億人。 哇！ 咁呢個講法其實即係都傳咗好耐。咁但係就好少人會質疑，即係呢2億人係點計出嚟嘅咧？ 係2億。 即係咪純粹就係按照佢各個即係史料？嗰啲數字全部疊加上去咧咁樣，咁佢冇講個疏細點樣嚟，所以大家就係咁傳就2億2億咁，但係實際上係幾多咧？即係佢個講法就係當時咧，其實全球人口得10億嘅啫，而佢已經殺咗2億人啦。 好犀利。 咁啊，数量好多。但系呢样嘢我哋要质疑嘅，第一就系蒙古人本身都系得嗰百零二百万人口， 系啊。 咁啊，点样杀到两亿人呢？咁样咁当然啦，即系另一个讲法就系话，蒙古人带兵咧就好多时系揾其他啲啱啱打完咗投降嘅啲民族咧，俘虏咧就去前锋嗰度冲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就唔使伤到自己筋骨。 嗯。 咁所以就算杀人，可能都系揾啲前边啲人帮手杀咁样。咁啊，即系你一路滚雪球咁滚落去啊嘛，即系系咁，有啲人投降，系咁捉到啲人就再拱佢哋上去，再前去打咁样。咁样做嘅话咧，就未必一定要自己亲手去杀。咁但系呢两亿人嗰个数字都系略嫌夸张，即系唔知点计出嚟，即系冇一个 source。 佢会唔会系即系计晒？即系总之，蒙古又统领咗成个中国嘅草原游牧民族，咁所以咧咁多年嚟啊，由呢个汉朝哇去到清朝咧。即係講緊噶嘛，當清人入主呢一個嘅中原嘅時候，佢哋都喺詔書度講，其實佢係繼承蒙古人嘅遺業噶嘛。咁如果咁樣計落去，咁你由漢朝嗰啲嘅戰爭一路加到去清朝，咁啊加加下，咁我諗計曬所有士兵死傷啊，咁我可能都有兩億嘅，即係全部立曬俾自己用咯。 嗱，呢個真係唔知啦，可能佢係純粹係計算喺蒙古早期啦，或者係佢之後嗰段時間個即係人口。嗰、那個嘅數量去做翻一個減數，然後就覺得、啊、死咗咁多人啦， 死咗咁多人就等於係我殺 嘅啦。咁但係一定係佢殺嘅，係啦，即係有好多其他原因，譬如天災啊等等咁樣。即係喺蒙古管治後期嗰段時間，其實都有大量嘅天災，即係嗰個嘅即係所謂小冰河時期都好嚴重。咁啊，歐洲有黑死病，咁所以呢啲嘅會唔會計埋咗呢啲嘅死亡人數落去？咁我呢啲就。即系而家就唔知道，因为佢根本都冇讲个 source。 啱啊，喂，如果你阿伦爷你提开呢一个嘅落雪啊，或者系天灾咧，其实真系不得不提咧，就头先我讲紧嗰本嘅即系游牧者嘅抉择咧，咁啊再对应翻咧，早前我其实就引述呢一个嘅国家地理杂志，其实佢有一个专题报道，就系讲蒙古牧民啊点样系过冬啊。呢、这個就要數翻，即係大家其實可以圖書館抄翻啦。咁我都可以，我好似我都 scan 咗嘅。咁啊，一間可以節目完咗之後，我將個竹本擺上 Facebook， 咁啊，聽眾可以自己慢慢睇啦。咁啊，即係就講到咧，就係2003年嘅十月啊，嗰期嘅國家地理雜誌就講到呢、这個究竟，即係其實我哋要了解蒙古人或者呢遊牧民族點解佢哋要南下去侵略。即是中国人去抢嘢或者发动战争呢，其实呢某程度呢跟阿伦爷刚才你提的观点一样，即是蒙古人未打仗之前呢，他们说哇我们很凶狠的，我们很勇武的，一入到去就杀几十万人的了，令到对方呢就脚软，即是不用打仗就开城门投降，是不是大家即一家便宜两家着，即始终即系刀剑冇眼啦，系咪先？咁其实蒙古人都有系咁嘅逻辑嘅，因为当时喺汉朝开始，其实佢哋嗰种间唔中南下系抢下嘢，同埋骚扰中国嘅边疆咧，其实系一个嘅预警，就同你讲，喂，汉朝，你冇再搞搞震，嗱，我哋揾食嘅啫，我哋放牧嘅啫，咁啊间唔中落嚟咧，搞下你，即系令到即系其实嗰个概念就系、是、大家有嗰、那个。疆域嗰个界线嗰个概念，即系你唔好过呢条线，就系咁嘅逻辑，即系好简单。跟住再睇埋呢个国家地理杂志咧，佢入边就提到嗰个游牧民族咧，其实嗰个迁徙嘅路径咧，其实即系如果了解完之后咧，其实佢过去嗰一二千年咧，其实都冇乜点样变化嘅。咁啊，喺夏天嘅牧场咧就比较喺蒙古嘅北部。跟住去到夏天完啦，咁啊接近去到秋天、冬天嘅时候咧，咁佢哋咧就要去南下一个叫呼苏古尔湖嘅地方，咁嗰度咧就系一啲嘅山脉嚟嘅。咁当然啦，佢哋喺个迁徙嘅路径当中咧，佢哋就要系跨过一啲二三千米嘅高山。咁啊跨过咗啲高山之后咧，咁啲高山又高啊，咁啊个湖嘅附近嗰啲嘅草场系已经俾山嘅包围住，咁嗰啲冷风咧就好难，即系冇咁容易咧可以去到嗰个咁嘅牧场。咁所以佢哋就会有呢个冬天嘅牧场。咁但系个问题嚟啦，因为佢哋嗰个迁徙路径咧系差唔多成一千公里或以上嘅，系要全家总动员，即系十几个人咧系要睇住几百只羊或者系几十只即系马咁样。人手是相当之是不够的。所以即是仲要讲到话，喂，其实过去那一二千年呢，蒙古人都是这样迁徙。人口少，但他的牛马羊是太多。根本上 喂，唔可能係有咁多嘅天然資源呢，或者係人手呢去發動呢個咁嘅南下侵略戰爭。因為其實喂，我放羊我都唔夠人啦，仲要抽個壯丁去打仗。喂，呢個呢其實呢，我覺得嗰啲研究歷史嘅人呢，真係要做一個深入嘅研究。即係蒙古人佢發動戰爭侵略，即係成吉思汗啦，當佢即係佢號召到咁多人，嗰啲人喺邊度嚟嘅呢？即是如果根据牧民他们要放羊 人口又不够的时候，还抽到人去打仗， 很简单。因为呢譬如蒙古这一类的民族呢，其实很多游牧民族都是这样，就是全民皆兵， 是 小小个开始训练，即是四五岁已经懂骑射，即最初呢可能骑羊，即这个历史里面都有记载，即无论参山证明本书也有讲，其他书也有讲的，即看回蒙古秘史呢就会发现他们有记载当时那些蒙古人的生活习性啊，四五岁就开始骑羊，然后就会猎啲兔仔啊吓咁样嘅，咁然后慢慢越大咧，咁会俾佢拉弓去射其他嘅嘢啦，咁啊捉可能系射天上嘅雀啊咁诸如此类，咁所以佢哋系自幼已经受过训练，但系蒙古人咧，因为佢成世都系骑马，咁所以佢嗰个只脚咧系会呈一种弓形嘅。即是他好像外八字脚这样的。这些都看到其实他们本身由小到大都是受训练。所以就基本上全民皆兵，要打上来的时候一个大汉说要打，那全民就集合了。样那至于具体打的时候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就是这么少的人可以打这么大的土地呢，这个就牵涉到呢他的战争的策略了。原来呢他们游牧民族呢就跟汉族有很大的分别。第一就是说汉族如果你讲紧个君主，你统治者呢是调返转是收税去征收那些人民的税项，然后就去即是自肥的嘛，是 不 是？所以我们通常看历史呢讲即是中国历朝那些统治者呢，我们的感觉就是那些农民就很辛苦很艰苦地去不断去耕种啊，去为这个君主去服务啦，然后君主就坐在那个的皇宫里面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有钱收。 是啊是啊， 但是游牧民族是相反的。游牧民族呢是你身为那个大汉，你就调回转是要找到钱给他们的战士。 啱啊，因为王明安入面呢本《游牧者的抉择》都系嘅，因为话嗰个大汉或者系佢哋个部落领袖南下抢嘢之后，或者阿单于就系同呢个中原倾咗和约之后咧，赔钱咧就要分啦，即系单于攞咗钱出嚟分，我下边有十个旗嘅，跟住再分俾啲酋长，酋长再分俾下边，各家各户分钱。 系，咁所以调翻转咧就系喺蒙古或者应该在游牧民族的心目中，他们的观念是会认为个君主即个大汉，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帮他赚钱，而不是反过来由他们帮个大汉赚钱。 是因为他说喂，我们不如发动战争下去赚食了样。 所以对于个大汉来说最容易方法是满足他的臣民呢，就是不断向外打仗，不断抢掠，然后再分返给自己的人。 是。 那他才可以营造了一个对内的向心力。咁佢一个权位先会巩固。 呢个系合理嘅，即系喂，如果我作为喂我跟个大佬，喂个大佬去霸地盘，霸完地盘，如果原来个大佬唔系自肥嘅，原来分俾啲僆嘅，喂我都落去跟佢打仗啦。 系呢个系佢维系呢一个嘅即系帝国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元素。 系，同埋佢哋就话吹鸡系好快嘅，一吹鸡咧，即系呢个当然系一个好好吊诡嘅。即系咁多个游牧民族，即系点解就系蒙古咧可以即系做到即系呢一样嘢咧？因为喺呢一本王明柯嗰本《游牧者的抉择》个序嗰度咧，就系一位台湾嘅历史学家叫许卓云咧，咁写咗个序咧，咁入边佢提出一个疑问，就系正正咧系到目前为止都仲未解决到嘅，因为有好多嘅游牧民族啊。就并不是好像蒙古人咁样咧，即系我哋睇翻我哋嘅历史论述啦，系经常发动战争，因为佢就引述咗喺非洲有两个部落，一个咧就系生活喺呢个东部山谷嘅马赛人，咁佢哋系养非洲牛，咁啊有已经几千年历史噶啦，咁啊马赛人咧佢哋嗰个游牧民族嘅群体咧就大概只系有几十人，一啲好近亲嘅一啲嘅团体嚟嘅。 咁啊，佢哋嘅一个移动范围其实都唔系好大，不过咧就好多个好细嘅一啲，我哋可能叫 tribes 啦，即系啲部落仔，几十个几十个，好少话咧就会发动战争，亦都话未曾咧系试过话，即系由一啲好细嘅部落几十个几十个咧系凝聚为一个好大嘅、好有组织性嘅一个，譬如好似一啲嘅联邦啊，或者系国家咁样，咁佢哋组织唔到呢啲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叫做喺阿拉伯嘅贝都因人啊。咁啊，亦都喺沙漠入面咧，就係養一啲嘅羊嘅。咁啊，貝都因人咧，其實佢哋都係好能征就善戰，不過咧又彼此獨立，又唔相隸屬，亦都組織唔到一啲好似即係我哋咁蒙古式嗰種咧。哇！阿大汗一吹雞，就全部人就嚟曬發動戰爭。咁就係提出個疑問啦，就點解蒙古可以有咁強嘅組織力？可以發動到咁大規模嘅戰爭，即係非洲你都係遊牧民族啫，蒙古又遊牧民族，點解蒙古會咁犀利呢？咁佢提出個疑問，會唔會係因為真係一個好有魅力嘅領袖，可以號召到咁多嘅牧民一齊咧？ 呢點我有保留，因為成吉思汗其實喺個崛起嗰個過程入邊咧，其實佢最初都好失敗，即係唔係好成功啊？ 即係唔係咁有魅力嘅一個人？ 係啦，咁所以好難用即係個人魅力就解釋曬所有嘢。即係尤其是成吉思汗死咗之後，一直都係維持到蒙古帝國好耐嘅一段時間，咁啊好難完全淨係歸因於成吉思汗一個人。同埋始終非洲咧，同呢個即係東北亞呢啲好難直接比較，因為非洲我唔熟啦，唔敢講啦。但如果你講點解話喺蒙古嗰啲遊牧民族佢哋可以吹雞吹到咁多人咧？某程度上咧要再補充翻，譬如頭先咪講嘅話漢人咧就係個皇帝就喺度收税，即係坐喺度唔使做咁樣。點解呢個會同即係遊牧民族咁大分別咧？個差嘢喺邊咧？原因就係因為農民咧就係固定住喺個位，咁所以咧。你嗰個嘅君主去向佢收税就好容易嘅， 冇得走啊！ 冇得走噶，佢一定要企喺度咁，一定要坐喺度。 即係好似而家啲人買咗樓咁啫嘛，你想走都走唔到。 固定咗，即係擲咗貨喺度。但係遊牧民族唔同，佢有啲咩唔該咪走咯，係咪？佢要遷徙非常之容易，所以如果你唔係用一個嘅金錢或者用某啲嘢去吸引佢嚟留低嘅話咧。佢就好容易走咗去噶啦，咁你好难话剥削你嗰啲嘅游牧民族嗰啲子民嘅。 好多研究游牧民族历史或者系一啲嘅民族研究咧，系即系你要去游牧民族嗰度收税咧，基本上你好难，因为佢冇地址。 即系调翻转咧，你系要去揾啲嘢去笼络佢，令到佢会自动去跟随你。就所以先会出现咗头先嗰种咧，就系嗱你哋嚟。做我僆，然后咧我就带你去打人，然后就抢到咧就分俾大家嘅呢一种嘅经济模式嘅，或者呢一种嘅掠夺式嘅模式啦，咁样，即系某程度上系同游牧民族个先天嗰个形态有关系， 系就完全同个生活嗰个习性就系完全呢个有个关系啊。咁但系咧，始终即系一讲到呢个蒙古人即系南下咧入侵呢个中国咧，其实某程度咧我就睇翻即系有好多嘅统计咧，就其实某程度系同天气系有关系，因为佢有个统计咧，我睇翻呢个游牧者嘅抉择咧，咁啊。讲呢个匈奴入侵汉帝国咧，佢睇翻个季节性咧，基本上咧就系喺一啲嘅灾难，即系讲紧系秋冬之际，即系我冇啖好食嘅时候咧，咁咧就系南下呢个去掠夺中原嘅呢啲咁嘅即系资源啊。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我都可以即系印呢一版呢个统计，即系由公元前嘅。182年去到紀元62年啦，咁呢个都系引述即系《汉书》同埋《后汉书》嘅一啲嘅统计，咁啊，可想而知，其实某程度即系其实佢哋真系完全系为咗嗰种叫做生存啊，因为其实佢系有两个理论噶嘛，一种系就系佢发动战争咧，完全系为咗自己个生存，喂，即系我食都冇得食，跟住先至南下去抢啫。第二种嗰种嘅理论咧，就系、是。我哋系一个战略性嘅侵略，就系同汉朝就发出一个警号，喂，大家有国界有边界，即系你河水不犯井水，即系呢种系到目前为止我睇到系有两种，即系好强势嘅论述，就讲点解蒙古人系会南下去干扰或者侵扰呢个汉人嘅地方。 后者嗰个唔好认同，因为譬如蒙古就直情就唔系净系纯粹话划个边界咁简单，佢直情系想吞咗你，然后摆到明系要去征服全世界噶啦。自从1206年成吉思汗登，即系佢登上呢一个大汗之位嘅时候，叫成吉思汗嘅时候，已经系讲到明系要去征服全世界噶啦，将呢个成吉思汗嘅命令咧发布全世界，边个唔服嘅就打佢咁样。 系一个帝国啊嘛，佢系一个帝国嘅概念咯。 佢一个系啊，摆明一个帝国概念，要将佢呢一个嘅战斗嘅嗰个一个精神一路延续落去嘅。咁所以之后你见到蒙古人一路打，边一个唔服就打，咩花剌子模又打，西夏又灭。金朝滅，然後一路打去呢一個嘅，即我而家唔算係完全跟順序啦、 嗯。 又走去西征咁樣，三大征咁樣，咁啊結果咧就掃到去歐洲，哇！莫斯科嗰啲全部搞掂曬咁樣， 去到呂海咁，呂海 咁。係啊，即係中東嗰邊又掃冧曬咁樣，印度又搞掂咁樣。然後咧就打到落去呢一個嘅即係中國啦，然後就嘗試打 日 本， 係搞唔掂。 嘗試打呢一個嘅東南亞咁樣。係。咁點解日本嗰度打輸咧咁樣？其实参山证明嗰本书都有讲过， 这个我看很多国家地理杂志和 Discovery Channel 都有研究，为什么就是哇打赢了所有国家是搞不定这个日本呢？ 一般的讲法就是台风，是、啊、即是天气问题， 所以有 神风保佑日本， 蒙古人就水战不利，因为始终蒙古人 是马上得天下，不是在海上得天下。 跟着又说征集，因为看国家地理杂志那些就说原来就说蒙古人就拿平底船去求其找一些船呢，就谂住就可以过到海啦，咁啊咁啱得咁巧，就有个神风就吹紧埋去打紧台风，咁、保佑咗日本，咁啊蒙古人嘅海军咧就全军覆没，嗱古仔就咁样讲啦。 呢个一般嘅讲法，但系当然啦，参山证明都有尝试去反驳或者提出质问嘅，就系、是、佢认为咧呢一个嘅蒙古打日本咧，其实并唔算系出尽力嘅。即係出咗好少力嘅啫，對於佢其他嘅征伐嚟講咧，個規模並唔算話好大。 嗯、 即係雖然佢吹到話唔知咩十幾萬人啊，第二次佢打過兩次，咁第二次一個話吹到十幾萬人，實際上有好多都唔係戰鬥嘅人員嚟嘅、 嗯， 即係好多都係可能即係喺後勤嗰啲咁樣。實際上打嘅真係好少，尤其是咧嗰扎人仲要好多都唔係蒙古人嚟喎，係咩咧？係江南軍。咁滅咗南宋之後咧。就組織即係江南軍去打呢一個日本，以范文虎為呢一個嘅統領咁樣。咁、所以實際上嚟講咧，蒙古係咪真係好大損失咧？即係其實蒙古兵咧本身就應該唔係好多有出征呢個日本嘅。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話，其實之後點解佢即係冇繼續打日本咧？係因為佢之後自己出現內亂。咁啊，唔得閒理鬼你咁樣。咁所以某程度上就一嚟啦，有颱風嗰個幸運元素喺度啦。第二就因為咧有呢一個嘅即係內亂嘅問題。咁啊，所以就令到日本咧可以僥倖得免咁樣。咁同樣道理咧，就東南亞某啲國家都係，即係其實佢又唔係話好出盡全力去打你，甚至乎咧佢係派好多商船。即是将商船改装做战舰就算了，即根本就不是说很真的很认真去打你的。他某程度上是想 去威吓你、然后呢就希望你自动去臣服去朝贡这样。他是想用这种方式，所以之后呢你见得到为什么打日本和打东南亚稍微不利呢？某程度上因为这个策略的不当。 是还有我们对蒙古有很多即是元朝啦，或者是入主中原之后那个即是国际形势，我们有时都 挺偏颇。因为不讲多，因为西方很多史学者已经讲说，其实一个全球讲的那个贸易，即是讲的欧亚的贸易呢、即真真正正确立呢，不论是陆上或者海路呢，当然就即是宋朝的即是海上贸易相当之辉煌，但是另一个呢就不得不提，即是讲的是蒙古帝国，即是它有几个汗国拼埋一起之后，那个即是贸易的路线得以畅通，再加上蒙古人设立的驿站的系统，那个设计呢是相当之完善的。所以即是其实是有利了欧亚那个的即是贸易。这方面呢，其实反而我们即教科书很少是去褒奖，即是他这一样 的功绩来的嘛。 是啊，即如果你看另一本书呢，有个即是日本的另一个学者，他这个老很多，三几年出世，叫冈田英宏，写了一本书叫《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和传统》。这本书呢就里面提及到就蒙古的时代其实是被低估。调翻转咧，我哋如果讲世界历史咧， 其实应该由蒙古史开始讲起，即是蒙古时代先正式有所谓世界史。意思是点解呢？即是以前呢，无论是中国佢书写自己的历史，定是西方希腊佢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呢，都是各自有自己欧洲本位或者中国本位，然后就各自只是写自己的东西而已，那就没有一个世界历史的概念的，纯粹就是写自己本国历史或者附近的历史的，那就没有世界历史概念。但去到蒙古的时代呢，由于他将欧亚的几大文明全部贯通晒，那由这一刻开始呢，就好像真的大家有一个全球的一个世界的视野在这里了。当然他还没有什么北美洲那些东西，但在当时来讲已经很难得地开始一个所谓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一个的即全球的视野。所以自从那时之后呢，在蒙古时代出现了一本书叫《史集》，就是用波斯语去写的。这本书是第一本世界历史上第一本是真的有世界史视角的一本历史书。真的，他不是只记一个地方的历史，他是记晒整个世界，即是以当时他们所知的世界，即是不包括这个北美洲那些，不包括澳洲那些，以他们当时所认知到的世界，无论欧洲无论非洲无论亚洲的不同文明， 去到西亚 他都有去，是的，去书写他们的历史，在当时来讲算是第一本世界史的教材。 咁 呢方面就係一个好大嘅进步啦。 好啊，咁呢个时间呢，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啦。咁转头返嚟呢，我哋都要讲一个都比较严肃嘅问题，就係、是、我哋读呢个朝代更替啊，咁啊自乱兴衰啊，唐宋元明清，元朝属唔属于中国嘅呢？如果唔属于，咁即係换句话说，其实中国喺嗰个时间其实係宋南宋之后係亡咗国噶，咁啊，究竟系咪咁样嘅咧？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讲讲一讲啊呢一个比较敏感嘅问题啊。 论爷借古说今， 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下征服王朝同埋渗透王朝嘅定义。咁所谓征服王朝呢，就系、是、西方汉学家德裔美国人魏复古所提出的历史学名词，是出自他所提出的征服王朝学说的，首次是出现于他和冯家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那什么叫征服王朝呢？他就是指说相对于汉族王朝，就是北方民族在中国本土所建立的国家和朝代，该民族吸收了汉文化，但刻意保持自身的文化，这样呢就叫做征服王朝了。例子呢可以有譬如蒙古或者是满清。因为魏复古呢就将中国历史的朝代分了做两大类，一种呢就是由汉族所建立的朝代，另一种呢就是由四周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朝代。这些四周少数民族呢多数是北方的民族啦，当中又可以将它再分做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的。所谓征服王朝，刚才我已经解释了，举例呢可以有刚才讲的这个女真和蒙古啦，还有之前呢唐朝之后的契丹民族，即是辽国啦。在唐末五代宋朝同埋明末嘅时候咧，呢啲嘅少数民族叫征服民族啦，佢哋咧就占领咗中原嘅一部分或者全部嘅领地，分别建立咗辽国、金国、元朝同埋清朝等唔同嘅朝代。呢啲民族一开始咧就系选择性咁吸收汉族嘅文化，并且同时又会维护自己嘅文化嘅。咁同吸收汉嘅文化并彻底被汉化嘅渗透王朝呢係唔一样嘅。至于渗透王朝呢，就可以以五胡十六国、北魏、北周等为代表，包括咗五代十国嘅后唐、后晋、后汉以及宋代嘅西夏等等。呢啲嘅民族佢哋喺建立政权之前呢，就已经由塞外由往中国内地去迁徙㗎啦，逐步以半和平渗透的方式获取政权，这一种呢就可以叫渗透王朝了。他们最后通常呢都是会被汉族所完全的汉化同化，而变得呢 即系冇咗自己嘅本土特色嘅。 反斗历史，主持周鹏、麟爷。 嚟到最后一节嘅反斗历史啊，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重点系讲呢个蒙古啦。咁啊，继之前我哋讲咗宋朝系咪真系咁积贫积弱啊？咁啊，为呢个宋朝我哋重新理解平反之后咧。咁另一個今日一個好大嘅議題咧，都準備咗幾個禮拜嘅，就係咁講緊蒙古人啊，或者統治緊中國嘅時候，我哋講緊係元朝啦，或者係成吉思汗啊、忽必烈呢一扎人咧，究竟佢哋呢個蒙古帝國係咪真係我哋睇啊歷史教科書所講，哇佢哋咁殘暴啊，係中國文明嘅一個嘅破壞者啊咁樣，咁啊都引述咗唔少嘅書啦。咁啊當然喺戰爭入面嘅殺戮啊，咁其實當然係好殘忍啦。咁啊殺人就一定有噶啦。咁啊係咪真係殺咗咁多咧？咁頭先咧第二、第三節咧，我哋都從呢個人口嘅數字上邊咧係一一駁斥啦。咁但係另一個咧係好想即係提到嘅就係、是，即係當蒙古得到天下嘅時候，究竟係咪真係我哋教科書所講？我哋嗰时 A 咧好题目定讲噶嘛，嗱秦朝同埋元朝都系一个短命嘅朝代，究竟点解佢哋会咁短命呢？ 比较佢哋速亡咁样。 系啦，比较佢速亡，咁其中一个就系佢哋唔识管理啊，又残暴啊，又苛捐杂税啊，即系总系呢啲噶嘛，系咪先？ 首先我想讲就系咧，元朝其实咪真系好短命呢？即系我姑勿论，先唔好讲系属唔属于元，即系元朝属唔属于中国历史先啦。即系首先唔讲呢样嘢先啦。元朝其实唔算好短嘅，即系佢八十九年。如果根据翻即系我哋一般个历史咁讲嘅八十九年啦，其实呢八十九年咧系比少咗佢嘅，因为咧佢唔系 exactly 由佢呢一个即系一灭咗呢一个嘅南宋攻陷首都开始计嘅。其实之后咧，佢仲有三年时间就扫平埋其他嗰啲即系即系嗰啲反抗嘅人啦，咁样通常严格嚟讲，攻陷首都我哋当佢灭亡噶啦，咁样咁其实应该由嗰年开始计啦，咁样如果计埋俾佢咧，应该其实多三年嘅，都系历史学家就唔当啦，咁样咁呢个一嚟咁啊，应该九啊几年嘅；二嚟咧就系、是、就算之后嗰啲九啊几年系讲1368年嘅时候，明太祖朱元璋攻陷大都，攻陷即系而家北京啦，赶走元顺帝，元顺帝北逃去上都，由呢一刻开始计。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其实当时元顺帝北逃去上都，点解就当元朝灭亡咗咧？咁样 系啦，佢未 成个帝国仲喺度噶，不过佢只不过系你本身中国嗰部分，即系原本系属于即系汉人管治以前嗰啲部分咧，就俾你明朝就攞咗啦。 系 咁，但系其实佢成个蒙古嘅帝国仲喺度噶，去到之后维持好耐时间噶，即系你见到咧。我哋一般印象就系元朝去到1368年就灭亡咗噶啦，咁样咁啊呢个错误谂法， 系 因为其实无论系北方定系其实睇翻你本身四大汗国嗰啲位置，嗰扎咧依然系有个帝国喺度维持到，有啲去到成17世纪，有啲去到15世纪咁样，根本蒙古帝国嗰个势力咧仍然都好强。 跟住就女真人咧就喺东北崛起，佢直情系自称自己系蒙古嘅后裔，我系。继承蒙古人的位置，哇！再呢个骚扰呢个边疆，哇！如果咁样横跨咁加埋，其实 超过100年啦，咁样讲，即系蒙古管治嘅时期绝对系长。如果譬如喺中亚某啲地区嚟讲咧，佢管治可能超过500年添嘅。 系啊， 如果咁样睇嘅话，根本就唔可以话佢一个速亡嘅一个王朝。呢个第一，咁啊，就算我即系少啲咁讲100年啦，咁样100年咧。都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即是你想想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100年那么久了，是不是？即如果你一刻他亡了，我们又说他速亡，即是很奇怪的、那个、想法。即以前通常讲速亡就是讲秦朝啊、王莽那些就15年的速亡，是不是？你100年都叫速亡，即是那你七八十年那 些又不算了，即是你会发觉他的想法很奇怪。这个第一。第二咧就系、是、元朝系咪真系可以属于中国嘅历史嘅一个朝代咧？呢、这个讲法咧系好奇怪，因为古代中国人嘅谂法就系咧，即系一朝一代，然后就 即系一定系一个接替一个咁样嘅、嗯。然后咧就一定要用翻中国传统嗰种嘅谂法，即系所谓夷狄入于中国，则中国之。 嗯、 即使你呢一个嘅元朝系一个外族，一个蒙古族入嚟，但系入到嚟啦。咁啊，統治中國，咁啊，促成第一統，然後佢慢慢都會受漢化，無論係佢哋又好，之前嗰啲遼國又好，或者係之後嘅清朝又好，佢哋都咧夷狄入於中，則夷狄入於中國，則中國之， 嗯、 最後俾中國同化，咁所以佢係屬於中國中華民族嘅一員，咁自然就係中國歷史嘅一個部分啦，咁樣。嗱，呢個講法非常之錯誤嘅，因為其實西方咧而家都有一套講法。就将呢啲嘅王朝称之为征服王朝， 嗯、 即系无论系元朝又好，清朝又好咧，佢哋摆到明啊，呢啲外族入到嚟中国嘅时候咧，佢哋系尝试喺中国本土建立国家，系令到佢哋民族咧一方面既有吸收汉文化，但系同时又刻意保持自己嘅文化，咁同埋呢一个嘅渗透王朝是不同的，即是它有所谓两种朝代，一种叫征服王朝，一种叫渗透王朝。 嗯、 所以渗透王朝呢就是以前的什么北周啊什么北魏那些那些鲜卑族那些这样 的政权呢，最后真的被中国整个吞了的。 嗯、 你现在都找不到哪些鲜卑人那么滞的。 是啊。 那这些呢就是汉化程度极高，然后呢就已经是被我们渗透了。那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一些叫征服王朝呢，就是他们是很刻意保留自己文化的。佢嚟征服你，而唔系嚟俾你渗透。 即系如果简单啲讲咧，再形象啲就西亚，譬如一啲嘅古巴比伦啊、亚述啊，去征服啊以色列地嗰啲咩犹太啊嗰啲国家咧，咩巴比伦之仇咧，嗰啲就叫征服啦。即系我摆到明，我食咗你噶。 咁所以调翻转咁睇，你睇下蒙古，蒙古有冇受汉化影响好深咧？其实冇，即系佢当然有少量嘅汉化，但大致嚟讲咧，你就算系到今日啊，我哋都好少会将蒙古人系视为汉人嘅，即系视为中国人嘅，好少会咁视为。 即系如果去到呢一刻咧，即系嗱，唔计外蒙、内蒙嗰啲啦，因为如果讲内蒙咧，就真系可能汉化得好犀利啦。但系我哋睇翻蒙古国啊，即系当年即系苏联都曾经啊。即系入侵呢个蒙古啊，咁啊呢一啱可以讲多少少呢样，因为其实有啲错有错着嘅，咁啊因为而家好多蒙古国人咧好怀念苏联嘅管治，咁点解咧？一阵卖个关子，一阵先慢慢讲啦。如果喂去过内蒙同或者蒙古国嘅人咧，其实听众真系会分到蒙古国喂都仲系 keep 紧好多咩纳姆达大会啊，即系好多佢哋好引以为傲嘅文化，即系好似而家苏格兰独立咁，喂苏格兰都有啲好。即当然就越来越似啦，但佢都仲系保留住一啲好独有嘅嘢，比如纳姆达大会啊、破下石头啊、玩下摔跤，喂呢啲系好好形象鲜明嘅文化。我继续 keep 系我系蒙古人咯，系咪先？到而家都仲未完全汉化噶。 系啊，即系你调翻转咁睇咧，蒙古国内咧，其实佢对于中国人嘅睇法咧，佢系好负面嘅，好多都好负面。原因就系因为第一，同我哋一样唔中意韩国人一样。即系我哋好多时都觉得韩国人都要抢咗啲文化咁样， 端午节又抢， 系啦，端午节又抢，其他又抢，即系话咩孔子系韩国人嗰啲， 系啊系啊， 即系我哋会好唔中意，觉得喂你唔好抢我啲中国文化，你自己冇文化就唔好抢我啲文化啦，咁样噶嘛， 系 调翻转蒙古都觉得咧，喂成吉思汗系我哋祖先嚟噶嘛，点解变咗中国人啊？ 系咯， 即系佢会觉得。即系点解你会将元朝当为中国嘅一个嘅朝代啊？ 仲要以元朝个版图系引以为荣， 系啦，我哋征服咗你，你调翻转以被我哋征服为一个荣，即系以为光荣咁奇怪。 中国有史以嚟版图最大嘅朝代几时？喂，元朝 呢、這个就系奇怪，即系调翻转俄罗斯都即系唔好话俄罗斯，即系譬如中东阿富汗嗰啲国家可唔可以话，其实咧阿富汗最大嘅？历史上最大的阿富汗的王朝就是在蒙古时期了，行不行呢？它同样都是被人征服的嘛。 又或者在古罗马时期有这个哈德良长城嘛，有英格兰，跟着又有欧洲一带，还有北非，都被罗马人管治的。或者最明显讲以色列了，犹太人他都被罗马人管治的嘛。以色列人会不会将他罗马人统治他的时候写入是算是自己以色列国的历史，不会的嘛，到现在他们都是很仇恨很仇恨罗马人管治他的嘛，又钉死耶稣十字架嘛，又尼禄那些，喂很仇恨的嘛，现在我是被人统治嘛，我是亡了国嘛，好像都是说自己亡了国的嘛，为什么中国这么奇怪的呢？ 所以呢就是某程度上就是中国人喜欢透过这些东西，即是他打不赢你，但是他又透过历史的书写呢去 自嗨，我哋 系啊，自嗨系啊， 系啦，即系自我感觉良好。咁啊，同埋始终有一种嘅谂法，就系佢哋觉得自己嘅文化系俾人优越嘅，觉得蒙古咧就冇乜文明，呢啲游牧民族冇乜文明可言嘅。咁所以我哋要汉化佢，要同化佢咁样。咁但系实际上系同化唔成功嘅，即系蒙古系咁多个以前古代入主中原嘅外族入边咧，可以算系最抵抗汉化嘅一个民族。 反而西藏人都仲汉化到，因为有啲宗教上啊，成咧都是真的可以某程度，如果大家现在看西藏人和这个蒙古人完全是两回事。 但你之前说过辽他汉化程度都很高的、即是契丹人，又或者是再之前的鲜卑人，你看到他们北魏孝文帝自己汉化样、即是他摆到明是要汉化的。这些呢他的确是汉化程度稍高，就算是之后的清朝女真人，他的汉化程度都相对是高的。 是 啊、但是蒙古呢可以说这么多民族里面是最不汉化的。 嗯、 他是很刻意是要保留自己的既有的文化。反过来他对于各国的文化呢是保持一种很开放多元，是容许你们各国自己有自己的文化、他不是太干涉。 有点像古罗马。 但他也不会尝试学习你那些文化的。就有一种这样的态度。 不过如果你讲开这个蒙古呢，就是好國際視野，好全球化，尤其是當忽必烈掌權的時候，即頭先上一次都提過少少做生意，即如果你換轉在中國人的朝代，其實某程度呢中國人真係用中國人，康熙那些呢用那些耶穌會士的另計，但那些其實耶穌會士某程度他都是當顧問的，是不是？即是喂拿你的著數東西，但是不是真的那麼尊重那些耶穌會士呢？那這個打個問號啦，可能遲些有一集可以慢慢講。但你看回蒙古人，即是看回參山證明就講了，即是大漠這本遊牧民族的世界史，喂根本就整個蒙古的統治，我覺得是很值得六八九去學習，是講緊一個國際智囊的團隊。當時有一種人呢就叫做回鴨，是在陆上丝绸之路上面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商人的角色。这些人怎样厉害呢？精通多国语言，除了回鄂语之外，突厥、汉语，有一种叫粟特语。跟着呢就是如果大家如果讲到粟特语呢，就应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季羡林他研究印度啊，那一段历史呢其实都牵涉到这一类的人的。另外有藏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梵语和这个巴黎语，刚才看过这些，大家上维基自己都可以慢慢抄。还有整个忽必烈或者他们的家族成吉思汗的家族呢，根本就是用一些穆斯林回教世界的人，即是直情是作为他们家族的一方面，是作为老师啦，另一即是家庭教师教自己的仔女啊，或者主要官员怎样去学做生意。因为始终蒙古或者元朝是一个贸易对外一个社会。还有哇，还用穆斯林的经济官员，有一个叫阿合马，大家亦都可以去上网抄。喂，去上网抄一下，完全是负责晒呢，即是整个帝国的一个财政啊、经济贸易啊、建设农业，咁直情一个家族嚟嘅。咁之后呢，咁阿合马死咗之后咧，又啊佢系犀利，有个中国汉人劲啊，叫卢世荣，亦都即系用汉族，即系可想而知，喂睇到喂边个有料到咪用咯，即系并唔系我哋想象中蒙古人咪真系唔识管治呢个国家咧？即系我睇完呢啲资料之后，我真系打个问号，重新思考咯。 如果蒙古人是不懂得管治国家，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可以管治这么大的领土之余还可以管治到这么久。但当然蒙古为什么会之后会分崩离析，为什么之后元朝会灭亡，那些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今天没什么机会讲到这么多东西，所以迟些有没有机会再补充。但是可以很明显见得到，就是蒙古人尤其是忽必烈的时候，他的管治能力是强的。他真的好像刚才你所说，是有一种国际化的视野，他的团队是有多国不同的人才。 文献有整个国家文件，文献我看到超过20种不同的语言，汉语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反正我都 咁多个民族喺我国家度，我点解要俾你汉化？我系都第二种文化。 佢根本就一个多民族国家，同埋一个多元化社会嚟。 系啊， 所以佢根本就唔会话就系由于一家一姓，或者由于一个国家一个文化。 我哋汉人啊自嗨，就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好大。喂，你蒙古人入到嚟我哋中国，梗系要俾我哋中国汉化。但系蒙古人又觉得，喂，我啲国家语言都有超过二十种，我点解要俾你汉化咧？系咪？ 咁呢个咁绝对系啦， 系咪先？ 呢种系我哋自己一种嘅即系想当然而嘅想象咁样。 系啊。 咁另外要讲嘅咧就系、是，即系其实蒙古人啊嗰、那个嘅对世界影响系咪即系我哋想象咁少咧咁样？咁、其实喺《杉山证明》本书入边都有提出咗唔少理论，就讲话即系蒙古人喺中亚又好、欧洲又好，其实影响深远嘅。譬如好似举个例啦，即系莫斯科，即系当时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即系莫斯科就系而家俄罗斯嘅首都啦。喺当时嚟讲，其实是一个嘅小嘅部落嚟嘅。咁然后俄罗斯咧以前叫罗斯。咁其实都系曾经得益于呢个蒙古噶。喺嗰阵时，蒙古打到去呢个嘅莫斯科嘅时候咧，呢啲嘅罗斯国啊，吓莫斯科嗰啲公大公咧，就纷纷即系投降啦。然后咧就去入去呢个金帐汗国，即系去呢、这个即系当时钦察汗国嗰度啦吓，跪晒喺度啊咁样，咁啊去得到呢一个嘅佢哋嘅汗。即系钦察嗰啲汗，佢哋嘅即系支持咧，咁先至可以继续管治。咁然后咧，即系你见得到咧，其实俄罗斯人咧系继承咗蒙古帝国噶，继承咗蒙古人嘅文化，所以你可以某程度上见得到咧，俄罗斯佢哋承受蒙古文化影响，其实大过我哋中国受蒙古人嘅影响添嘅。所以如果调翻转，你要觉得中国即系将呢一个嘅元朝当为一个历史嘅一部分啊，将佢视为我哋一个朝代嘅话咧，其实俄罗斯人更加大条道理去认为。这个蒙古是他们的一部分。 哇 其实有的，因为他们本身的关系很密切的。 是当然即是说回你说俄罗斯呢，其实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呢，因为即蒙古国呢即就太受这个即前苏联所影响。看回呢即现在蒙古，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去过，我回来都是吹下水，就说其实即当然我哋讲緊喺苏联时期嘅蒙古呢，咁实在太受呢一个嘅前苏联所影响啦，即其实影响咗差唔多六十年嘅。咁佢哋开始反省啦，即睇返而家呢个蒙古同埋喺苏联统治时期嘅蒙古呢，实在太大分别啦。因为而家嗰个嘅蒙古，因为特别係佢睇到係内蒙嗰个分别，一睇到内蒙嘅中国统治底下呢，不断被汉化啦，天然资源被掠夺啦，你知啦，即系蒙古嗰度有大量嘅稀土嘛，咁啊稀土嘅发掘仲有煤矿啦，咁啊睇到哇系啊，系真系好似内蒙古系有咗钱啊，但系大家唔好唔记得有嗰啲咩鄂尔多斯嗰啲死城咧，一个又一个咁样出现，咁呢一种经济式嘅掠夺，令到而家蒙古国嘅人啊，即系讲独立嗰个蒙古共和国咧，就喺度反省啦，是的，我哋一方面就话喺2030年开始会有一啲嘅规划，会有啲公路，即系佢哋预示啊，2030年嘅时候，即系佢哋嗰种放牧或者系牧场嘅迁徙咧，唔需要再骑马啦，就用汽车、马路博通晒所有主要嘅牧场，跟住啊揸住架私家车或者电单车，跟住就驱赶啲羊啊、牛啊、马咧，就去一啲嘅地方，就唔需要再骑马咁辛苦啦。咁啊，亦都会起咗一啲特定嘅，即系中间一啲嘅补给站。即不用再瞓蒙古包了，这些当然是现代化，但你要看在苏联时期，在六七十年前，喂，你不要理会，苏联在蒙古，即统治蒙古的时候会有安排工作啊、福利啊，喂，啲人好向往啊，到现在哇，突然间一说经济改革了，蒙古哇，那些受访者说原本我在那间工厂那里就做了二十几年东西，突然间就可以话炒就炒啦，完全冇人性嘅。咁啊，即系呢啲又啱左交听啦。咁啊，咁样，喂，即系所以而家睇到，喂，究竟即系而家即系调翻转谂，蒙古国可以独立到分咗出嚟咧？其实某程度，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咯。 错有错着，佢而家个内部都的确反华情绪都好高涨，即系佢有啲极右嘅，系即系， 但佢哋又好中意韩国人，因为好多韩国天主教会咧就去咗蒙古国嗰度去传教。去帮那些孤儿 做了很多事，即係譬如我身邊很多朋友咧，每年都會跟那些韓國的神父一起去到蒙古國去教啲小朋友玩遊戲啊，成啊佢哋對韓國人咧就好 open。中国人呢啊呢度我打个问号啦。 中国人好似去到边度都好唔受欢迎。 系咁当然啦，咁啊即係今日呢我哋讲蒙古讲咗咁多啦，其实都有啲书呢就可以提返嘅。咁、啊、我啊其中一本呢我最鍾意嗰本呢就係参山证明呢一本嘅大漠啊游牧民族的世界史。咁就係廣場出版社嘅圖書館都有呢本書。咁呢本書大概嘅內容係講啲咩呢？咁啊阿參山證明就話啦，咁啊即係睇返有唔同嘅人種啊，因為佢唔係單止只係講呢個蒙古嘅，直情係講緊呢個遊牧民族，即係同我哋中國人嗰種農耕呢就好唔同嘅。即係由呢個斯基泰人啊，大家可以上維基查下啦。斯基泰人啊，係斯文嘅斯，基礎嘅基，泰國嘅泰，斯基泰人啦，有匈奴啦，突厥。在这些的游牧民族的历史上面呢，其实都共同创造了蒙古这个这么大的帝国。那么他就描述了即是这一班经常移动的人，那个生活是怎样呢？究竟他们怎样想东西的呢？跟我们中国汉族即是耕田的人，即是不是有一些的不同呢？那某程度即是我们觉得这些游牧民族是比较落后于我们的农耕文明，究竟这个又是不是呢？喂，佢哋系咪真系咁野蛮呢？即系某程度咧，即系大家如果睇完呢一本大漠啊，游牧民嘅世界史之后咧，即系大家咧都可能咧会有一种即系较为颠覆性嘅睇法嘅。咁当然，其实西方好多，譬如前苏联啊，都有好多学者其实有研究呢啲游牧民族嘅，因为其实苏联统治嘅時期咧，其實佢個版圖都有好多牧民嘅，遊牧民嘅，咁所以佢哋即係呢方面都算係權威嚟嘅。 咁另外參山證明另外兩本書，我哋頭先都提過，就是、一本叫《忽必烈的挑戰》啦，咁樣一本咧叫《顛覆世界史的蒙古》。咁呢兩本都可以值得一睇嘅。咁另外除此之外咧，有一本書頭先都提過，江田英宏嘅《世界史的誕生：蒙古的發展和傳統》入邊咧，就佢就呢本就書呢本書會散少少。咁佢就會由古今中外開始講起，就唔係淨係講蒙古嘅，係真係講好多唔同嘅遊牧民族，然後講呢個世界歷史嗰個嘅意義嘅。咁啊，佢就認為蒙古嘅體系咧，可以由此去切入去講世界史正式誕生啦，咁樣。 係。 咁另外仲有一本書咧，就比較適合一啲嘅，即係大家如果對於蒙古唔會話太認識嘅，純粹想了解一下佢歷史啊， 有一口氣了解蒙古帝國嗰啲 啊，了解嗰啲嗰個嘅文化嘅話咧。簡單啲又有圖文並茂咧，最好咧就係睇一本叫劉學調嘅《蒙古帝國》， 《 蒼狼與白鹿》。 係 咁呢個劉學調咧，就係有好多即係寫過好多本關於遊牧民族嘅一啲嘅歷史書嘅。 係 咁，無論蒙古帝國啊、突厥汗國啊等等，佢都要寫好多本嘅。咁所以呢本係值得比較入口，容易入口，咁啊 冇咁重口味。 係啦。咁啊，同文並茂嘅。 頭先你提到嗰本《忽必烈的挑戰》呢本，我都幾中意。咁呢度可以介紹少少嘅，因為其實佢都某程度係幾顛覆我哋對蒙古嘅了解嘅。咁即係話說1259年啦，咁啊呢個蒙哥就猝死喺呢個征服南宋前線嘅釣魚山。咁啊，佢細佬忽必烈咧就要爭奪呢個大汗啦。咁啊，個爭奪嘅過程咧，其實呢本書入邊咧。都是有不少的描述的。咁啊，忽必烈亦都同时面对很多的挑战者。咁啊，继承大汗的过程是怎样呢？咁当然大家可以看下啦。咁啊，当忽必烈入主呢个中原的时候，咁啊，我哋头先提过啦。咁啊，杭州点解系冇流血而不战而降呢？咁啊，蒙古帝国又点解可以继承到江南嗰个嘅财富？大家唔好睇《倚天屠龙记》洗咗脑啊！咁啊，嗰啲咧就《倚天屠龙记》咧就数凑呢个即系元朝嘅，咁咪先？咁啊，即系大家就睇，即系当睇小说算啦。咁啊，点解蒙古可以继承到江南嘅财富咧？跟住蒙古啊，再发展欧亚陆上嘅丝绸之路，仲有海上嘅贸易。再加上佢又点样配合穆斯林嗰啲嘅商业精英，令到成个。即是讲紧蒙古大帝国啊，一个大崛起，即系唔单止喺原呢一个嘅版图啊，仲有佢几个汗国，即系点样系透过一个贸易圈去支配整个欧亚大陆？哇！即系呢本嘢咧，我觉得即系你即系睇完之后，大概大家会了解 元朝并不是我哋教科书所讲，佢唔识得管治呢个版图咯。 系，我哋冇乜点讲到穆斯林嗰边， 系啊， 甚至乎冇提及到郑和同呢、這个佢同呢一个嘅蒙古嘅关系。即系 我哋可以下一集啦，反正我都做好功课，可以留翻下一集。 可以下一集再讲多一集， 再补充。系啊，即系、就是、特别喺穆斯林嗰、那个即系重商主义情况底下咧，即系蒙古系点样兴起？即系其实我都仲记得，我哋成日讲咩诶咩九如十丐啊。咩重农抑商？ 嗰啲系咪真嘅咧？九如十丐 啲咁样？唔知啦。咁但系其中一个嘅论述就系、是：喂，蒙古一个做生意嘅国家嚟噶嘛？你嗰啲咁嘅读书人就系识得坐喺度吹水，不是生产。我哋蒙古人要做生意噶嘛？咁自自然然，我哋睇唔起你啲读书人啦。但系又调翻转，蒙古人啊，重用咗好多汉人，特别系识做生意嘅汉人。咁呢度系点样解释咧？ 同埋调翻转咁睇就系、是，我有啲保留嘅，就系、是、关于。是不是对文化人读书人那么差，因为看回明朝有些记载呢、其实有很多明初时候的士人他们很怀缅这个元朝的生活。如果他们的社会地位真的。 明初说这些文字狱死得的。 是啊，即有很多这些记载，所以如果他们真的个社会地位咁低嘅时候，点解会咁留恋元朝嘅生活咧？ 仲有元曲咧， 系啦，即系呢啲方面其实好值得讲下，即系元曲嗰啲庶民文化兴起啊，咁呢啲好值得睇。 系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啦，咁下个礼拜啊，咁我哋再准备多少少，即系中国人同穆斯林之间嘅关系，再同呢个宋朝诶元朝 郑和点解同佢有关咧？ 系啦系啦，咁啊，我哋留待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再讲过呢个话题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够，咁啊星期一啊，咁啊呢个晚上7点到8点，反斗历史再同大家倾过啦，拜拜。 拜拜。 反斗历史， D100香港台。 D100香港台。That's the place for you.